叶修和郭少两人一路聊着，很快郭少就已经到了自家战队的位置。叶修目光扫过，就见贺明、申健、王泽这三位昔日家世的选手，也可说是叶修的旧部此时坐在一起。左边的就和自己左边的队友认真聊天，右边的就和自己右边的队友认真聊天。坐正中的顿时没了可聊对象，于是低了个脑袋。 反正就是没看见正在他们席位旁边停留的叶修和郭少。下次有机会要再向前辈指教。郭少恋恋不舍地和叶修告别。好说好说，去休息吧，我回去了。叶修正说着，忽然耳边响起一声呼唤：“叶修，是在叫我吗？谁在叫我？看来前辈没办法休息了呢。” 郭少说道：“叶修回头，台上被他和郭少亮下的主持正在朝他这里望着，脸上是努力掩饰起来的幸灾乐祸。好羡慕啊！真想再上场向前辈挑战一遍。”郭少很是嫉妒地说着。“别！”叶修连忙摆了摆手，而台上主持也正在重复他刚才说过的话。是的，没错，又一位挑战新秀上场了。 而他说出的要挑战的选手，赫然又是叶修。叶修大神辛苦了，麻烦你再回到场上吧。主持说着，无奈的叶修只好原路返回。第三个上场挑战的，对叶修而言却是一个有点熟悉的选手——文克北，翼展战队的文克北。翼展战队上赛季加入联盟。 楼冠宁他们五位这赛季算是二年级生，继续拥有在新秀挑战赛上发起挑战的资格。楼冠宁上赛季向于峰挑战过，而这次文克北又跳出来参加，而他最后点名的居然也是叶修。有意思吧？咱俩又不是没打过。叶修返回台上后，第一句话便对文克北说着：“啊，正式的场合没打过吧？” 文克北说：“这算什么正式场合啊？”叶修说：“主持人用力咳嗽。全明星周末确实不算什么正式场合，但叶修大神，你也不要用这么不耻的口气嘛！你当然是玩腻这个场合了。可新秀们能在这样的关注中露一下脸，可是很不容易的。”听文克北刚才的话，我们大致已经知道他挑战的原因了。 主持努力在这撑场面。请前辈指教，文克北说：“我指教你的还少吗？”叶修苦笑。文克北的职业是战斗法师，翼展战队几位要说到指教，文克北真是受教最多的那个。总不嫌多嘛？文克北的样子像个赖皮。哎，来嘛来嘛来！叶修无奈，也只能接战。片刻后。 接着练吧，叶修对文克北说着。“哎，”文克北叹了口气，他输的也挺惨，和大神的差距怎么始终就是这么大呢？两人随后一起下台，结果这次还没等走到场外，叶修就已经听到自己的名字又一次被叫到了。“啊？”文克北惊讶，“这是第四个了吧？” 回过神来再一看，叶修好像没听见，还在继续离场。大神，文克北连忙追上去提醒叶修：“闭嘴，快走！”叶修说着，脚下不停。文克北哭笑不得，这种事儿你能装没听见吗？但是叶修偏偏就这样做了，在主持一遍又一遍加大音量的呼喊声中，越走越快。 只是喊已经不行了，主持只好拿出行动，以百米冲锋的速度瞬间追到了叶修身边，一把拉住他胳膊：“快放手！干什么这是？”叶修怒道：“大神，第四位新秀还是向你挑战。”主持一脸可怜相，肚子里却早就笑痛了。他当然知道叶修是在故作不知情，幼稚。 主持的想法和文克北近似。你老实和我说，叶修盯着主持。 这是不是霸图特意安排然后玩我的？ 怎么会呢？哎，您还不知道吗？这个环节就是随机抽选的，这么多新秀都乐意向您挑战，可见您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啊。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？ 叶修说。主持人又大声咳嗽起来。新秀挑战赛，正如主持人所说，是由参加的新秀随便挑选挑战对象。但是，这些新秀又是如何挑选出来的呢？全明星周末图的就是一个热闹，所以会在可能的情况下，刻意制造出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热闹场面。所有新秀选手齐齐挑战叶修，这是巧合？叶修才不信，他严重怀疑这是联盟做了手脚，就是要集结出来这么一个轮他的场面。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他们星星、唐如和包子都报名了新秀挑战赛，结果居然都没能入选。官方答复是今年报名人比较多，一年级新秀尽可能把机会先给最后一次机会的二年级新秀。这个理由看起来很诚恳，但是现在叶修已经打完三个人了，除了文克北，前两位不都是一年级新秀？如此再看，将星星的新秀拒之门外，可就是像是一种特意的安排了。毕竟星星的选手最有可能搅乱这场面。 真的是巧合，叶修大神，您就尽量配合吧。 解说还在信誓旦旦地说着，但显然他也清楚，真想把这经验丰富的大神骗过，根本没那么容易。尽量配合一说，也算是一种劝解了。 好吗？ 叶修无奈地点了点头。主持心下偷笑，面上狂喜，但是紧接着就听叶修说道： 那我就认真一些，不拿大号欺负新人了，给我拿个散人账号上来。 主持顿时吐血，大神果断不会随便妥协，已经开始反击了。比如这就是存心刁难的，谁不知道君莫笑这散人全在那把千机伞上，而这武器的核心关键也不在它的属性，而在它可变化的特性。千机伞独一无二，君莫笑独一无二，散人，君莫笑根本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散人。这个独一无二的角色，哪怕是联盟都没有办法提供出来一个马甲号。 大神啊，这个如果用马甲号的话，新秀就没有办法真正领略您的风采了呀。 主持人焦头烂额地劝说着。 马甲号不都是游戏公司提供的吗？千机伞让他们先复制一把出来，完了我带走。 叶修说。 大神真是幽默，但这事到临头的有些来不及吧。 事先居然没准备吗？这工作太不到位了。 叶修批评道。 事先没想到这么多人向您挑战呢。 主持人也无耻起来。叶修连完了我带走都能说出来，他也不甘落后。这话可算是把叶修也堵了一句。再看一旁上来的新秀，可怜巴巴不知所措的，叶修叹了口气，朝比赛席上走了去。 谢谢前辈指教， 继续努力。 数分钟后，比赛打完，新秀心满意足地往场下走去，却发现叶修大神这会儿没动，犹自站在台上望着那主持。 叶修大神不下场去休息吗？ 主持心虚地说。 少来，我看看你们到底还有完没完。 这个我们说了也不算啊。 主持一脸无奈，而后宣布着下一位上场挑战的虚空战队的二年级新秀葛才杰。葛才杰走上场来，叶修就这么一直看着他。这已经是第五位了，但是葛才杰这位少年老成、颇有大将之风的二年级新秀丝毫没有因此让自己意志发生转移。主持询问的时候，他一点也没迟疑地说出了自己要挑战的选手。 叶修。 主持不吱声，也是弄出一脸无奈的表情，看着叶修，笑容藏在了肚子里。 真没完了是吧？我可放水了啊。 叶修说道。 哪能啊。 主持人笑道：“ 走。 叶修二话不说朝比赛席去了，葛才杰也没多说什么，朝比赛席去的路上已经开始调动自己的情绪。这虽然只是全明星周末的秀场，但是他很认真，他不想输。叶修本赛季单挑连胜记录，葛才杰是被踩在其中的一位。不过那一战葛才杰觉得他还是有一些机会的，如果一些细节可以处理得更好，如果一些问题可以考虑得更周密的话。千机伞这一次总不能还特意带着两把吧？葛才杰如此想着。两把千机伞的作战明显是针对驱魔师的封禁符，没必要走哪儿带哪儿吧，就算带着也不用太计较。封禁符是一种压制，用此来实时给叶修压力，让他的技术变形。封禁符不用或许比用出效果要更好。葛才杰整理着上一次双方交手中得到的各种信息和资料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活动了一下手指，角色载入。 好，接下来是新秀挑战赛第五场，是由虚空新人葛才杰向星星叶修发起的挑战。这两位在联赛第十四轮有过相遇，葛才杰是想这次机会洗刷上一次的败绩吗？好，比赛现在开始，双方角色出现在地图两点，这张地图是……啊！ 主持愣住，全场愣住，一片安静后嘘声。虽然从叶修亮相开始，霸图粉们就毫不吝惜地不断给予着嘘声，但是这一次无疑是最响亮的。因为比赛已经结束，用的只有一秒，所留下的痕迹只有叶修敲打在公共频道里的一个极迹。叶修居然真的放水了。